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4月17号星期一，农历3月21，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对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住关键少数，抓实基层支部，保证广大党员以身作则，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党的19大代表选举工作注重规范选举程序，提高民主实效。 中央环保督察发现一些地方轻环保的问题依旧突出。 央广时评，地方政府扛起责任，环保督察才能见实效。 教育部回应衡水一中办学模式，要切实扭转单纯以升学率评价学校教育质量的倾向。 北京市教委发布意见提出，房产不符合实际居住条件将不作为入学资格，小升初推优入学将全面取消。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土耳其修宪草案在全民公投中获得通过。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在全党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实践证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推进思想建党、组织建党、制度治党的有力抓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程，要坚持不懈抓下去。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用党章党规规范党员干部言行，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引导全体党员做合格党员。要抓住关键少数，抓实基层支部，坚持问题导向，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要落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落实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各项举措，保证党的组织履行职能，发挥核心作用，保证领导干部忠诚干净担当，发挥表率作用，保证广大党员以身作则，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坚强组织保证。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成效，深刻阐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重大意义、目标任务和基本要求，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推进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要在真学实做上深化拓展，注重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要用有效制度机制推动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当好表率，带头旗帜鲜明讲政治，带头强化党性修养，带头严格自律，切实做到忠诚干净担当。要牢固树立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鲜明导向，把两学一做作为三会一课基本内容固定下来，坚持下去，抓好基层支部相关制度建设，夯实党的组织基础。要完善查找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经常进行党性体检，深化问题整改，在补齐基层党建短板、解决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上持续用力。要推动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作为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任务，作为党建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细化责任清单，加强分类指导，注重典型引路，充分调动基层单位的主动性、创造性，以学习教育的新成效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 央广消息，应立陶宛议长普兰茨凯蒂斯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4号到16号对立陶宛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维尔纽斯分别会见总统格里鲍斯凯特、总理斯克维尔内利斯，与普兰茨凯蒂斯举行会谈。会见格里鲍斯凯特总统时，张德江说，中方愿与立方共同努力，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推动中立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将为包括立陶宛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发展机遇。访立期间，张德江参观了维尔纽斯大学，向学校赠送了一批图书，听取了该校孔子学院办学情况介绍，并同孔子学院师生互动交流，勉励大家积极参与中立友好事业。 目前党的十九大代表选举工作正平稳有序进行，根据党中央要求，从8800多万党员中选出2300名十九大代表，要采取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反复酝酿、逐级遴选的办法进行。党的十九大代表选举今天播出，规范选举程序，提高民主实效。央广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在十九大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的推荐工作中，浙江省诸暨市发扬民主集中制，先由下往上民主推选，再由上往下集中遴选。全市118个基层党组织共推荐出党的十九大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169名。诸暨市委组织部组织科副科长徐洪明： 各基层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党支部呢根据多数党员的意见呢提出了代表初步人选上报呢基层党工委啊，基层党工委呢遴选后呢再返还给这个基层党支部和党员征求意见。 浙江省委组织部干部综合处熊国和介绍，在确定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前，浙江省还将各推荐单位上报的代表人选名单提交市县党委全体会议和省直单位党组织书记会议圈选征求意见。 推选出了一批积极投身高水平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在意识形态斗争风口浪尖当战士不当绅士等各方面的优秀代表。 中央国家机关将选举工作分解为8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明确了工作内容和要求。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组织部部长赵建国： 考察时要提前发布考察预告，征求意见的范围呢也包括代表人选他所分管的、管他的、他服务的和他身边的人。考察之后还要通过公示进一步听取党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所有考察对象的有关档案必审，所有考察对象必须听取纪检机关的意见，所有反映考察对象违纪违法线索具体具有可查性的信访举报必查。考察对象是党员领导干部的，那么个人申报事项的报告也必须要核准。 目前2016年第二批中央环保督查反馈情况已经全都向社会公开，透视督查问题清单，一些地方轻环保的问题依旧突出，水污染治理欠账突出。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数据显示，2016年第二批中央环保督查一问责北京、上海、重庆、湖北、广东、甘肃、陕西7省市超过3100人。截至2月底，7省市已经基本办结中央环保督查组转办的群众环境举报问题超过1.5万件。梳理问题清单，不难看出，虽然近年来7省市加大了环境保护投入，但环保形势仍是喜忧参半。环境保护的红线仍然屡屡为地方经济发展让步，重经济轻环保的问题依然突出。如甘肃允许在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开采矿产，陕西渭南拒绝环保等部门对工业园区内企业进行检查，北京国土资源局违规为某公司采矿许可证延期，水环境治理欠账多，更是在7份情况反馈中都有提及。如湖北，全省已经建成水库6275座，导致部分河流水体湖泊化、水质恶化。广东“十二五”规划建成的1.4万公里污水收集管网，实际上只完成9000余公里。环保部副部长翟青介绍，深圳、东莞、汕头等城市都仍然存在污水直排情况。 在链江污染的治理上，治理计划年年落空。汕头、揭阳两市必须与2015年年底建成的5座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3个污泥处置中心没有一个建成，每天有62万吨的生活污水直排环境。 目前7省市正按照督查反馈意见研究制定整改方案，下一批中央环保督查最快可能于本月下旬启动。今年我国将实现督查全覆盖。环保部部长陈吉宁： 我们还要对一些问题突出的地方要不定期的开展专项督查和回头看。地市级主要解决目前县区一级的环保责任问题，推动形成上下同欲、协调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央广时评： 地方政府扛起责任，环保督查才能见实效。撰写刘黎。2016年第二批中央环境保护督查结果上周向社会公布，督查组对北京、上海、重庆、陕西等七个省市开出了问题清单。按照规定，地方要在30个工作日内制定整改方案报送国务院。环保督查从环保部门牵头到中央主导，刮起的绿色风暴再次释放出积极信号。经济要发展，环保更要见实效。环保钦差对各地的问题直言不讳，一针见血。尽管不同地区存在的环境问题有差异，但认识不到位、监管不到位、落实不到位的共性问题更为突出。环保督查只是环境治理的第一步，能否见实效，关键还看地方政府能否动真格。虽然各省市对中央环保督查查出的问题表态一致，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整改，不过从以往的经验看，环保监管在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博弈中一向处于劣势。督查结束后，在具体的项目和利益面前，地方政府的天平会不会又偏了方向？如果有上级督查便做做样子，该上的项目却一个不落，如果只拉弓不射箭，或是只摇旗呐喊不见行动，如果对环保问题是有错就改，改了再犯，督查便失去了意义。只有从转变认识开始，认同发展与保护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相辅相成，才不会在具体项目摆在面前时左右摇摆、立场不定。作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制度性安排，中央环保督查不但督企业，更督党委、督政府，不只是让地方红红脸出出汗，更要治病疗伤。这次环保督查，七省市边督边改，已问责3100多人。中央环保督查从去年7月全面启动，至今已覆盖了16个省份，今年将实现督查全覆盖。今后中央环保督查还将成为常态，说不定会时不时杀个回马枪，对问题突出的省市回头看，对发现的问题一督到底。但愿各地不要再存任何侥幸心理，以敬畏之心扭转生态之痛，让环境问责风暴问出绿水青山。 一带一路，合作共赢。 近年来，中欧班列、中亚班列的开行，让中国制造走出国门，也让海外产品走进中国的千家万户，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有力的运力保障。央广记者王凯、陈鹏报道。 6年前，首条中欧班列渝新欧在重庆诞生，让中国内陆出口欧洲的货物比海运快了20多天。如今中欧班列共有17条。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杨立琼： 现在在欧洲这边已经辐射了12个国家、36个城市，另外一头呢，以重庆啊为另外一个哑铃，我们沿江辐射，像湖北的宜昌啊、襄樊啊那些去进行辐射。 随着时效的增加，运输成本仅占空运1/10的渝新欧大通道，使得企业对外运输多了一种模式。开行至今，中欧重庆班列已成功突破1000列，成为我国首个突破1000列的中欧班列。2013年11月首发的中亚班列长安号，源源不断将中国制造运送出国门，已经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贸易纽带和衔接中亚、贯通东西的国际物流大通道。哈萨克斯坦农业部副部长艾斯耶娃表示，希望能够通过这条中亚班列，将更多的哈萨克斯坦牛羊肉、蔬菜、水果等一些好产品带到中国来。 哈萨克斯坦和中国是边贸国，我们可以直接把货物拉到这里，所有的手续可以在这里办理。这里没有保证金，对出口商而言，减少资金压力，对双方都有利。 全国铁路昨天临时起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较调整前增开动车组列车25.5对。运行图调整后，全国铁路开行旅客列车总数达3615对。央广记者潘毅报道。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旅客的出行需求，进一步缓解客流饱满区段出行压力，铁路部门扩大沪昆高铁、杭深线、南广、贵广、宁荣、京广等客流饱满线路的运力，增开动车组列车25.5对， 并安排37对现有动车组列车重联或大编组运行。在几个枢纽站能够实现快捷中转是本次调度的一大亮点。北京铁路局客运处车站科科长朱殿平介绍，旅客在武汉站、汉口站、天津西站、宁波站、广州南站可以实现一次购票、快捷中转的高铁列车接续出行。 比方说从天津西到广州南去的话，目前没有直达的高铁列车，旅客通过在武汉站的这个换乘，实现早上8点从天津西乘车到广州南19:34，和直达列车的运行时间差不多。 调图之后，部分旅客列车运行时刻进一步压缩，部分旅客列车开行区段进一步优化。对于新的列车运行图呈现的诸多变化，中国铁道学会运输委员会秘书长季嘉伦分析， 到13-15末，我们从1.9万公里的高铁达到3.1万公里，5年的增量就是增加12000公里的高铁。调图呢，实际也就适应我们的高铁的发展。 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中国之声央广新闻近日报道，衡水一中在浙江平湖举办分校仪式引起广泛关注，该校涉嫌违规提前招生一事更是引发多方讨论。教育部对此回应，要切实扭转单纯以升学率评价学校教育质量的倾向。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表示，衡水一中在浙江平湖办分校引发的讨论反映出优质教育资源总量不足，招生考试制度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学校办学行为需要进一步规范等方面的问题。教育部将坚定不移地推进素质教育，积极推进高考综合改革，推进高中普及攻坚计划，实行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相结合，逐步建立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招生模式，引导广大高中学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同时深化中考改革，指导各地规范高中招生工作，深入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评价改革，把学生的全面发展作为评价的主要内容，切实扭转单纯以升学率评价学校教育质量的倾向。 央广消息，北京市教委昨天发布2017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提出将加强对学生实际居住情况的审核，过道房、车库房、空挂户等不符合居住条件的情况不作为入学资格条件。意见表示，今年小学入学将坚持免试就近入学，根据学位供给情况和户籍、房产、居住年限等因素，积极稳妥探索单校划片和多校划片相结合的入学方式，形成更加公平完善的就近入学规则。教育部门将联合街道、公安等部门开展审核，加强对于实际居住的要求，买了房子而不住的情况将不保障入学资格。意见还对小升初特长生比例进行了调整，从去年的5%以内降至今年的4%以内。此外，已经实施了近10年的小升初推优入学将在全市范围全面取消。 河南省率先推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积极推进医保异地结算，建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为百姓织就一张多渠道广覆盖的疾病保障网。央广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王发燕报道。 洛阳市民苏艳国由于先天性心脏病引起心力衰竭等病症住院手术，治疗费用近10万元，得益于大病保险二次报销，家庭负担减轻了不少。苏艳国妻子李晓辉， 像这回一回花10几万还得签账，谁知道报销真多，二次报销说一下又能报1万多，报销一多倍只用花3万多，没那大负担啊。 2014年10月，河南在全省范围内统一实施新农合大病保险制度，成为全国率先全面开展新农合大病保险的省份。2015年起，城镇居民大病保险也全面实施。同时，河南省18个省辖市、10个省直管县市已全部接入省级异地就医结算平台，实现联网结算。从今年4月1号起，河南省全面启动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工作，全省734万困难群众将无偿享受特惠医保新政。河南省人社厅医保处处长王雪晨， 假如说一个困难群众经基本医保报销后个人负担10万块钱的情况下，通过建立我们这个困难群众的大病补充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能够再给他报销8万里，个人负担大概就14000。 据统计，河南省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贫困户占建档立卡贫困户总数的42%， 大病补充医疗保险的实施，让贫困人口享有公平可及的健康服务，斩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恶性循环链，也让河南省这张多渠道广覆盖的疾病保障网更加严实。王雪晨， 就是它有三个特点：第一个，起付标准较低；第二个，费用越高，报销比例越大；第三个，不设防定期。何惠芝这个，我们就是财政处，个人不用拿钱。 二手车限制迁入一直都是阻碍二手车全国流通的绊脚石。今年三月，商务部等三部委发函，再度提出加快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要求各地在4月14号之前将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的落实情况进行上报。记者调查发现，虽然大限已过，但大部分城市依旧按兵不动，依然限制国四排放以下的二手车流通。央广记者杨博宇报道。 在某二手车网站，记者找到一辆北京号牌的国三排放轿车，以外迁为由咨询了客服。客服表示，这辆车想要外迁可能性不大。 你那边要是上外地的话，肯定是不行的。现在基本上国三的话，上其他外地外迁的话，可能性都不是很大。根据这个国三的车辆呢，如果说想外迁的话是很难的。 如今4月14号的上报期限已过，记者咨询山东、辽宁、山西、内蒙古等多地车管所，却发现取消限迁政策情况依然不容乐观。 国三车我们这边不接收的，最低是国四啊。 前段时间听说不是说这不是马上要取消这个限迁了吗？ 没有，我们这边没有取消啊。 据了解，关于取消二手车限迁，相关部门并非第一次督促各地解禁，但各地的推进并不顺利。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调查显示，过去一年陆续有地方政府放开限迁，但也有个别地区在放开二手车限迁之后收紧。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罗雷表示，全国二手车大流通无法打通循环，长此下去也会影响新车的销售。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闻动车组，多地鼓励大学生在读时缴存公积金。四川绵阳终止执行对南山中心违规招生的处罚通知。流失海外近20年的唐代邓玉石塔塔身回归山西故土，请听报道。 武汉、成都、长沙、合肥、南昌等五省会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近日在武汉召开联席会，就自由职业者和在校大学生自愿缴存使用公积金等议题达成合作行动计划。其中，武汉市在校大学生也可以个人名义缴交住房公积金，毕业后如果在武汉就业，自愿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可以接续，并可享受住房公积金贷款、公积金支付房租等政策福利。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汪丽娜认为，作为一种尝试，将在校大学生纳入住房公积金的缴存范围，还需在细节上给予更多的优惠。 政府可以开通这个渠道，公积金也可以这样做，但是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到底有多大，在操作中的可行性到底有多少，这个都有待实践检验吧。 央广记者刘慧民北京报道。 近日，四川省绵阳市南山中学因违规发放虚假宣传材料，以虚假数据贬低其他学校等手段进行违规招生宣传，被绵阳市教育体育局处以重罚。该校老师对此表示不满，并向有关部门表达诉求，提出全面公平调查该市违规招生情况。 既然教育局要曝光南山中学的招生违规摆在台面上，那就请曝光所有的违规招生。 14号，绵阳市政府决定停止执行此前对于该校的处罚通报，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该校进行调查，并在全市范围内对被投诉、被反映的招生宣传行为进行严肃调查，并按规定进行公平公正处理。此外，四川省教育厅也紧急召开会议，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绵阳，协助当地政府依法依规调查处理。央广记者王义群北京报道。 流失海外近20年的唐代邓玉石塔塔身昨天回归山西故土，将在山西博物院对外展出一个月。这座距今1300多年的石塔是罕见的盛唐石雕彩绘四面佛造像塔，塔刹和塔身于上世纪90年代先后被盗，塔身后辗转流入台湾，由信众捐赠给中台禅寺。开山方丈释维觉长老得知石塔来自山西后，遗愿将其捐赠返还。目前塔刹部分仍流失海外，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 这次邓玉石塔塔身的回归，在海内外都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也有利于鼓励两岸的民众 共同的保护好中华文化遗产，嗯，能使我们更多的流失文物回到祖国。 经军委领导批准，军委纪委日前向全军通报元旦春节期间明察暗访发现问题线索第二批查处的十起典型案例。通报的十起问题涉及违规报销、违规宴请、公款报销个人费用、违规收受钱物、侵占士兵利益等方面。六个单位党委纪委被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十一名领导干部被问责，四十九名直接责任人受到党纪军纪处分或组织处理。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有一次大范围降雨降温过程，湖南、江西等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同时，西北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局地有沙尘暴。人们出行要做好防护，注意交通安全。 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昨天在京开幕，北京即将迎来为期七天的电影时间，近500部佳片将在北京30家商业影院、艺术影院和高校影院进行集中展映。 北京时间昨天中午，土耳其修宪公投的境内投票正式拉开帷幕，公投将决定土耳其是否由现行议会制转变为总统制，赋予总统更多行政权力，并废除总理职位。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将在一周内公布正式计票结果。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土耳其媒体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在土耳其修宪公投中，约51.2%的选民赞成修宪。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土耳其修宪草案在全民公投中获得通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指出，公投结果能否被平静接受，关键看投票过程会否遭受质疑。 公投的结果呢，是否能够确保合法、合理、公开这些原则？如果能的话，我相信基于一个客观的结果，多数土耳其人还是愿意去追随埃尔多安政府搞宪法改革。但如果这个结果本身呢受到了质疑，强行通过的一种态势落地的话，毫无疑问会在土耳其国内呢造成非常大的政治上的这种波动，不排除呢反对派呢会以一种比较极端的方式去表达他们的这种诉求。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昨天说，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美国保留所有选择，但他同时强调，目前是时候动用一切除武力以外的方式和平解决这一问题。麦克马斯特还说，在今后数周或数月，受到朝鲜半岛问题影响的各方将有机会采取除武力以外的手段来避免最坏的结果。韩国军方和美国军方证实，朝鲜昨天上午试射一枚导弹，但以失败告终。 麦克马斯特昨天抵达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据报道，麦克马斯特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对阿富汗的安全和反恐形势进行评估，作为美国是否向阿富汗增加兵力的依据。 叙利亚官员昨天说，叙北部什叶派撤离人员遇袭事件死亡人数已升至112人，另有100多人受伤。载有数千名什叶派撤离人员的车队15号在阿勒颇以西的拉希丁地区遭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袭击发生后数小时，该车队抵达政府军控制的阿勒颇市。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崔天琪、于芳，主播钟成、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汉丰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